压寨夫人做不做？ 给你当妈。 我就是未来的寨主，你想什么呢？ 谢池望着碧蓝的天空，听着山歌，晃了晃神。前段时间在济南写生，曾在一个山民家吃过几次饭，那家的小儿子特别喜欢唱山歌，是他听过最好的嗓音。如果没跟四哥来山路，没被抢进这山寨，九妹没有死，那该多好。一只黑色的鸟飞过，墨从柔软的笔尖滴落，在宣纸上晕开，他画了个女子，正是宋清桃。谢池看着纸上的人，蘸了笔朱红，在他脑门上使劲戳下去。离何长辉的寿辰还有六天，就快来了。 想什么呢？ 没想什么。 画了什么？ 谢池趁他没看清，赶紧揉了纸，随手扔到了一边去。何峰胳膊肘抵着窗，自在地站着，丢了几颗紫红色果子到他面前。谢池不认得这果子，但光看外表还不错。 白哥昨天晚上找你了？ 嗯。 没吓着吧？ 没有。 果子很甜，尝尝。 谢池看着砧上几颗颜色鲜艳的果子，没有动。 没毒，洗过的。 谢池拿起一颗小咬了一口，顿时酸得皱起眉，眼泪都快掉了下来。何峰格外开心，转身走了。 出去一趟，晚点回来带你去溜溜。 嘿， 谢池看着他的背影，抬起手将果子狠狠地掷了出去，正中何峰的臀部。何峰回头朝他笑，一手摸着屁股，一手指着他。 你等我回来我再收拾你。 下午，王大嘴的儿子过来玩，缠着谢池画小人儿，他随手又给他做了个风筝。何峰的院子够大，他抓着风筝，小男孩在另一头跑，成功将风筝放上了天，小孩乐不可支。 看啊，这么高了， 还可以再高。大门外传来一阵孩子的吵闹声，门口的守卫陈征将他们堵在外头，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往里头挤。 让我们进去。 别拦着我们。 不能进，这是少当家的住所，小心他回来拿弹弓打你们。 那阿金怎么在里头？ 阿金跟他娘进来的，他娘在这干活。 我们就去看一眼，马上出来。 不行，赶紧走，少当家的马上回来了。 骗谁呢？一早就看他骑马去下山了。 走开走开，都走开啊，再吵我要打人了。 陈正怎么了？ 一帮小孩吵着要进来。 小孩中的小老大朝谢池招手。 哎，你是风哥哥的小老婆吧？ 陈征推了孩子脑门一下。 怎么说话呢？小心打你屁股的。 阿金牵着风筝走过来。 你们来啦，看姐姐给我做的风筝。 那小老大突然抱住门卫的腿，几个小孩迅速冲了进来，陈征气急败坏。 都给我出来，胆子不小了，看我逮着你们。 他们要进来就进来吧。 可是少当家的说不让人随便进出。 小孩子没事的，回头我跟他说。陈征有了担保，他指着那群孩子松口。 那行吧，不许乱跑乱跑啊。 孩子们朝他做鬼脸，转眼谢池被一群孩子围着。 姐姐，给我也做一个吧。 还有我。 我也要。 他看着一个个稚嫩可爱的面孔，喜欢得很，全答应下来。让阿静带着他们去把工具搬来，开始做风筝。谢池小时候经常做这个，日近黄昏做成了四只。小孩们将他们一个个放上天，比谁的更高更远。这几只风筝将何战引了来， 贼同在山寨，可自打上次喝完鱼汤分别后，谢池便再也没见过他。何战是何峰的亲大哥，又是个没有威胁的残废，陈征便没有拦。他看上去还是那副羸弱模样，不过嘴唇被何峰换了，现在是个胖胖的小伙子，瞧着是个温柔和善的人。 真热闹。 谢池闻声看去，见是何战，朝他划过去。他以为何战是来找何峰的。何峰不在。 啊，我不是来找他的。轮椅还好用吗？ 挺好的。 小峰为了给你做这个呀，把我的拆了又装，装了又拆。至今我坐着还有些担心，生怕突然散架呢。 他聪明，手艺好，不会的。 多日不见，已经为他说话了。看样子相处得不错。 没有，实话而已。 哎，腿伤怎么样？ 恢复得还可以。 那就好。这个，你做的风筝？ 嗯。 自己画的？ 对。 姐姐画画可厉害了。 哦，是吗？那我得讨教一下了。 后来孩子们在院里玩，何战跟谢池进屋看他作画。